Family 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一些内容呢？那首先还是给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那在投资资讯这样的一个板块当中，您将听到的是两会热点总结，房地产税三次亮相。另外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说到2018年联通 5G 试点覆盖北京。另外在股市收评方面，上证综指站上了3300点。在今天的资讯过后，股市收评我们也将为您连线专家啊，分析一下今天的股市以及下周的一个股市走向以及一些热点的板块。那在今天的财富访谈时间，妇女节后啊，我们也是为您带来我们现场嘉宾是中美大都会的寿险总监张丽，一起来聊一聊女性跟保险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在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是继续进行一些案例的分析。那么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财富资讯我们首先来总结一下两会热点。那两会的热点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房地产税。3月4号、3月5号、3月7号，短短4天当中，房地产税这样的一个词语三次亮相，而且信息量是逐次的放大。从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到房地产税方案已在内部征求意见，再到财政部超过900字的大篇幅诠释房地产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之后，专家就认为房地产税的方案轮廓已经逐渐清晰，甚至我们可以解读为2020年是房地产税法完成的时间底线。那接下来说到的一条消息呢，也是对于手机网民来说也是一个福利啊，一大波福利，其中就包括流量漫游这样的费用将会取消，流量资费至少降 30%， 还有12个城市进行 5G 试点这样的一些好消息。而且这些福利可以说是诚意满满，不少都明确了实施的时间节点。其中流量漫游费7月1号取消，流量资费年内至少要降低 30%， 另外可能归于大家来关注的就是 5G 试点。那据透露呢，中国移动将在杭州、上海、广州等地开展外场测试，中国电信在雄安、深圳、上海等地开通 5G 试点。中国联通的试点呢，它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和雄安等，那其他城市可能就稍微的要等一等了。不过根据计划，预计2019年 5G 将会预商用，到2020年呢正式进入商用。那接下来再关注一条信用卡方面的使用消息。距离2017年的1月1号信用卡新政实施已经超过一年了。据业内透露，目前呢各家信用卡发卡行普遍取消了超限费，将滞纳金调整为违约金，按照最低还款额未还部分的 5% 来统一收取。不过最近呢，某商业银行信用卡率率先呢也是调整了违约金统一收取的这样一个规定，从一刀切变为了一个梯级管理，也相信银行业信用卡违约金差异化定价的时代即将到来。接下来要关注到的是进出口方面的消息。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上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2万亿元，同比增长 17.2%。 上个月虽然受到了春节假期的影响，但是出口额大幅增长了将近40%，那进口额则出现了一些微降。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啊，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现在已经正式签署公告，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征收高关税。其中呢，进口钢铁关税达到了 25%， 进口铝产品呢则征收 10% 的关税。关税措施将在15天后正式生效。那美国的这一个最新贸易保护措施在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都遭到了广泛的反对。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去年的前十个月对美国出口钢铁最多的六大经济体，依次是加拿大、巴西、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和日本。那美国铝业协会它有一个数据也是显示，去年1月到11月加拿大、俄罗斯、阿联酋、中国和巴林是美国进口铝产品的前五大来源地。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动态。中国交建去年新签合同额9000亿元，中国核电调整福清核电二期工程初步设计概算。中国重汽一二月重型卡车销量累计 1.73 万辆，同比增长 23%。 万象系半年抛约34亿元减持计划。旭光股份2亿回购计划获得通过，寄希望于员工激励挽回业绩颓势。正邦科技方面，二月份生猪销售收入 4.48 亿元，同比增长 74%。赛生药业拟十转十派2.4元，也就是说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十股转增十股。那接下来要说到的是这个众筹平台，我相信对于现在很多的朋友来说，这样的一个词汇并不陌生啊。业内近日发布了2月份全国众筹行业报告，那这个报告当中显示，全国众筹行业正常运营的平台总计201家，新增平台数量3家，倒闭众筹平台5家。从筹资额来看，二月份的筹资额环比下降了 16%。 那紧接着来关注一下最后的这个股市收评啊。今天午后上证综指小幅震荡攀升，站上了3300点，同时创业板午后继续攀升，指数刷新近三个半月来的新高。接着收盘，上证综指报3307.17点，上涨 0.57%，深证成指报11194.91点，上涨 1.60%， 创业板指报1856.46点，上涨 3.53%， 中小板指报7665.17点，上涨 1.91%。 沪市全日成交2023.49亿元，深市全日成交3096.72亿元。另外在行业板块方面啊，申万一级行业中计算机、通信、电子、传媒、电气设备、国防军工等行业板块涨幅居前。概念股方面，小程序、 3D 传感、智能 IC 卡、电子竞技等概念板块涨幅居前。碳黑、沪股通50、煤电重组、土地流转等概念板块跌幅居前。盘面上啊，这个大创新板块全天可以说是表现非常的强势，那大周期板块则表现相对来说比较低迷。那么结合这样的一个股市的收评，也是第一时间为大家来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请他来分析一下盘面的情况。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周末快乐啊。这周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能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创新板块哈、啊、 很强势。 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强势背后肯定还是有一些文章的，我想您结合这个情况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吧。 哎，好嘞， 嗯， 那么本周其实热点还是相对集中的，尽管有这个比如说雄安，比如说绅士本地啊等等啊，环保啊，但是都不如这个工业互联网， 嗯， 独角兽啊，这个小米概念，富士康概念， 嗯， 这几个强劲啊，你看看海德公司啊什么的，这个涨了连续多少个板儿，这个传统的周期的还有消费的，就是去年比较火的啊，就是去年的消费以白酒白店为代表，周期的以银行保险为代表，等等吧，包括有色、煤炭，这个钢铁啊，化工啊等等这些个周期类的，全部沉寂啊，就是乾坤大挪移，这就是我所说的画风巨变， 嗯 啊，前两期一直这么说，那么今天我写的也代表我的意思，就叫这个。这个拥抱新经济， 嗯 啊，那个小票唱大戏啊，或者说小票有大戏， 嗯，拥抱新经济，小票有大戏， 哎，对， 嗯， 这是两极分化啊，跟去年倒过来了。那么本周有两个事件啊，我觉得应该跟大家做一个提示， 更 好强化一下这个往什么方向变，怎么变啊，你今后要。看准什么趋势，把握什么机会啊？一个时间就是这富士康，大家都知道啊，36天自然天。但是这两个，这个富士康还有两个细节，一个是刨去春节，算上春节是36天， 嗯， 但你要刨去春节，工作日只有20个，嗯，这可是神速了， 嗯， 啊，太快了。第二个细节，它是这个。不够3年啊，还差1个多月。我们知道原来的证券法规定的就是说，股份制实行股份制企业得满3年，你才能够具备这个上市资格，这是其中一个硬件。 嗯， 啊，这种优惠只在10几年前给过几个大央企，啊，中冶啊什么的，7、8个吧，大央企，那都是国务院特批的。啊，有的是不够年头，啊，有的是这个，财务什么的，啊，这个，特批， 嗯， 啊，就上了，这富士康也没到日子，啊，居然就这么上了，这说明什么？这就是最近我一直说的，这个官方也一直在说啊，中国 A 股需要 BATTJ BAT 勾，这个圆梦。啊，这种大体量的，独角兽这样的，在中国 A 股市场上圆梦，啊，新华社文章还有近期的这个证监会领导的谈话等等，铺天盖地都是拥抱新经济， 嗯， 啊，这个，服务于这个创新战略，啊，所以这个呼声极高，所以导致的这个富士康这两个细节，也是能够实现，这叫特事特办， 嗯， 即报即审。啊，这个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啊，这也就导致了本周这个主线，不光是本周了，可能以后，这个主线，富士康概念、小米概念、独角兽概念，等等等等，啊，这是一个事件，啊，这个指向非常明确，彰显了管理层对这个扶植新经济，啊，这个开辟绿色通道这种这个决心。那么另外一个事件就是相反的，这就是我2月9号春节前， 嗯， 我在这个节目里也说，也是一个周五，我写的那篇博文就是防范空险，防范风险，画风巨变。 哎， 当时我深入分析了，为什么银行啊等等啊大的5100、5050啊大跌，啊这个超级主力为什么弃守？啊，等等，这些原因都分析的比较透了，就那篇博文里头，中心意思就是说，今年要把 这个化解债务风险作为突破口啊。这个银行要是这个银监会也有要求，要降低什么这个分红比例啊，这个减少一些利润，用利润对冲啊等等这些措施。那这中心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这个定下来的攻坚战啊，第一条防范和化解啊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我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化解债务啊，僵尸企业作为这个突破口了啊，银行要做出点牺牲。那么说话说回来，就是本周初是周二吧，银监会有一个措施，就是说降低这个拨备覆盖率啊，从150降到120，到150，这是什么意思？这本身应该是给银行那个松点绑啊，它应该能更多的放贷，能够它主要是存在差的取得利润嘛，这样就能够会多获得点利润，对它应该。按常规来讲，对银行是个利好的，但是你去看银行股，不为所动，反而大部分的都是不涨反跌，尤其是农行，601288，你看看连拉五连阴，这抽一天没闲着，5天5根阴，为什么？啊，很明显，今天我这篇文章我也分析了，就是我说的这个，为了打好突破口，打好攻坚战。啊，为了这个，就是说牺牲点这个拨备啊，拨备也是为防风险的嘛。 嗯， 啊，这就是用在刀刃上了，这就跟打仗似的。你作为一个指挥员，你要有后备力量，啊，一个军三个师，你要有一个师半个师的，你作为这个后备力量，是吧？你不能一下打光，那个拨备就是这意思。那么现在拨备都上了，就是要打这攻坚战。 嗯，好的。 所以彰显了啊，这个打攻坚战解决债务问题的这个决心。 嗯， 哎，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大周期股啊都会有所制约。 嗯， 啊，这一涨一跌，这个此消彼长。 嗯， 所以大家知道这趋势就行。 嗯，好的，谢谢您给我们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好，谢谢。 好的，听完了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行给我们带来的盘面分析之后，进入到我们下一个板块，财富私人定制。 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给大家预报过了，今天在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这样的一个板块啊，为大家首先请来的是中美大都会寿险总监张丽女士，要谈到的也是一个最近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这个女性与保险。今天是3月9号，昨天是38国际妇女节，现在这样一个节日已经被冠以了女神节这样的一个名称哈。 嗯，对，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而且我知道今天应该是中午吧，这个您在某一个公司专门就这个女性跟这个保险，包括跟这个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怎样用这个寿险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女性的自己的一个合法的利益、合法的权益，做了一个讲座，应该是。 是的，是的，是的。 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今天主要都关注到了哪些内容？ 是这样子的，就是正好是3月8号之后，对，是女神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是关注一名女性，其实女性的话，在婚姻家庭中还是多数啊。还是比较相对会弱势一下的群体。 嗯， 那在婚姻法里面，实际上我们就是如何保护女性权益啊，如何去在婚姻家庭里面把用保险的这样工具来帮助客户，实际上我们讲的是这个。 嗯， 包括今天我举了很多案例嘛，就是里面有 宝宝的案例啊。 嗯嗯 啊，对，那我们还有郎教授啊。 对对 对, 对, 对， 哎，我把今天你大概讲课的这个 PPT 啊，也大概看了一下。我其实在当时是有一个疑问的， 嗯， 因为照我传统的理解，就是你可能会讲到的，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关于女性啊、嗯、怎么样购买保险，购买哪些保险可能会对于自己是一个保障，但实际上今天在一开始你很大的篇幅讲的其实是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细节。 是的， 我说这个作为保险的从业人员也是必须要掌握的一门技能吗？ 现在是这样，其实很多多数客户啊、 嗯、 就是把理解保险就是大病啊、意外啊、 嗯、 医疗啊，是这样的一些功能。 没错， 实际上保险也是份合同。 对，这个我知道，我同意啊。 对，合同叫相对法律的合同，那它有一些法律的功效， 嗯， 是保险功能之外的衍生功能。 哦，它有一些法律方面的功效是保险衍生功能之外的一些功能。 是的，是的，是的。 这句话怎么来理解呢？ 一般理解上就是保险是保障， 嗯、 除了风险呢，我们会赔一笔钱。 是， 对， 很通俗的理解啊。 对对对、嗯，但是现在呢，是随着婚姻家庭的这种结构上不一样， 嗯， 实际上我们的就是。家庭条件也会不一样， 嗯， 所以在结婚的时候会做一些的，就是婚姻的保护，对于资产的 啊、哦，比如说财产公证，对吧？ 啊、对对对、 嗯， 其实保险就是一种工具，因为现在很多家庭，比如两个人他的收入水平是不一样的， 对 对，家庭可能一个特别好或一个特别不好，就是两个人感情又很好， 嗯， 对吧，他们结婚了，那会有些能愿意签婚前财产公证的。有些人不愿意签， 是这个确实也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啊。 对对对、 嗯， 那作为父母如何给孩子赠与，比如说家庭条件好的也希望把钱给到他们，其实父母又担心小两九零后他的离婚率又很高， 就小两口啊，说不定哪一天就不开心、啊。 对，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对于五十来岁的老人、 嗯， 他会有这种担心的。 嗯，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其实保险在里面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怎么 又能解决父母能够给小两口一个、 嗯、 经济上的一个支持，对吧？ 嗯， 比如说每个月啊，一万块钱从保险公司领取，对吧？又能解决呢？一旦他们离婚，这个资产不会作为分割的一个工具。 嗯， 对，就是举例啊， 嗯， 五十多岁的父母给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投保，那当他。生存过程中就是平时生活可以从保险公司领取一笔生活费， 对，这是正常的。 哎，对对对、 嗯、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他们小两口因为感情不和分开了、 嗯、 那这笔父母投保的保险是不作为分割的， 就是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 是的，因为这个是在他们婚前作为父母所以保单的持有人， 嗯， 父母是保单的持有人，所以对于父母来讲他这个钱是父母的，不是你小两口的，所以你不能作为婚内的共同财产。 哦，就是父母是作为这个保险的投保人。 是的。 或者说他们是作为这个受益人。 儿女作为受益人。 儿女作为受益人。 是。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对于自己的子女在婚姻当中如果说出现一些问题，它是一个保障。 是的，是的。 那这个是不是就有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称谓，它比如说就叫做什么夫妻离婚险啊之类的，还是说 还没有做这么一个名字， 还没有这样一个名字是吧？ 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保险，就是可以通过父母给子女来购买这样的一个过程，以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对，因为在保单里面是这样，谁是投保人， 嗯， 谁是就出钱的人， 嗯， 谁拥有保单的所有权，这在保险法里规定的。所有权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钱是父母的，不是这个被保险人的， 哦、 被保险人只是保险标的。那作为父母来讲，这个钱是我父母的，给孩子出钱。那当这个小两口要离婚的时候，他的所有权不是子女，是父母，所以他不会分割这笔单，这笔保单。 哦，那我明白了。其实关于这个夫妻两个人关于买保险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开始其实也是关注到了一方面，比如说这个提倡这个夫妻互保。 嗯。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等于说介入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说夫妻互保相对来说他不会关注到的一个层面，那就是说当这两个人啊，因为是大家都很健康，大家也都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分开了， 对， 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夫妻互保这样的一个方式它是解决不了的。 对，实际上对于美满家庭其实很多事情都 不用去考虑， 就不用管他， 不用管他、 啊。对对对。 其实现在就是五十来岁的父母， 嗯， 就九零后已经进入结婚年龄了嘛。 是是是。 所以他们更多关心的是说，一方面从情感上希望孩子祝福他们， 嗯， 对，希望他们生活的好；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些担心。那这个通过保险这个第三方工具呢，就解决了父母的担心，又能让孩子们生活好。其实我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嗯， 就是这个客户呢，他是一个五十来岁一个律师事务所大的合伙人， 嗯， 他的儿子结婚的时候，他就采取了就是趸交一个500万，那给儿子买了一份保险， 嗯， 投保人是他自己， 嗯， 被保险人呢是他的儿子，那受益人呢也是他的儿子， 嗯， 他儿子可以每年从这个每个月从保险公司里拿3万块钱、 啊、 一直拿到88岁100岁 OK， 嗯， 一直领下去，并且还会递增。那他我当时我就说，我说哎，那个您是大律师，像婚前财产协定这些事情，您找个小律师起草一个不是很容易就解决了吗？ 对，签了不就完了吗？ 对啊，很简单。但是你知道他怎么说吗？其实保险会解决人性和这个法律双方的功能。他说我是个大律师，但是说人家把女儿 嫁给我们了， 嫁给我们了， 嫁到我们家， 培养了20多年、 啊、 对吧，嫁到我们家，那我不好意思在结婚前就让人家签一个婚前财产协定， 这个法律的东西， 对对对， 显得太过生冷啊， 太过生冷、 嗯、 就是总是觉得从人情上过不去。而呢我又有担心，就是想着说这儿媳妇嫁进来以后生孩子，可能这3-4年就不工作了， 对、啊、 在家照顾小宝宝，可能还生个老二之类的。 嗯， 那他每年呢每个月从保险公司领取了这笔生活费，他们生活得很好， 也是贴补家用的嘛。 哎，贴补家用、嗯、他不用伸手跟我老公公要钱。 对， 这小两口其实也不好意思， 嗯， 我又很忙又没时间给他们。对，所以这样的方式呢，一方面解决了他们从保险公司领钱跟生活费补贴家用，另外可解决什么呢？如果小两口因为感情不和分开了，那这个是在他婚前做的一张保单，不作为分割，也作为自己的一个保护，就不用写婚前财产公证了。 啊，这个相对来说要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签署这个婚前协定，可能听起来更人情味多一点。 人情味，其实他不用说这个婚前财产公证了，直接说、嗯、这个钱是给你们生活费的， 嗯， 对，小两口过日子就好了，其实一份美好的祝福。那万一他们分开了，对吧，这是不想的，那这个不会做分割就好了。 啊， 对， 所以其实慢慢现在发现，但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出现一些纠纷或者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好像保险都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有一定的包括。 对，其实我不建议就是大家就相当于我要想离婚了， 嗯 啊，我弄个保险啊、 嗯、 离婚不分，其实那是不合理的。 嗯， 其实我 OK、 嗯、没事你继续说。 OK、 啊、 实际上我们更希望就是说生活更好，那保险作为底层的一个 保障，嗯， 那更好的是说让就是我第一层面说的，让他们小两口每个月从保险公司领一笔就是生活费， 嗯， 让家庭生活得更好，对吧，就是你看公公就是那个公公婆婆和这个儿子儿媳妇这种感觉会更舒服。 没错没错没错。 对， 好的，那接下来也是进入到我们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关于保险关于女性这样的一个话题，别走开，我们稍后见了。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啊、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0.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14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咱们在上半时段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跟这个张丽女士一起来聊到的是跟这个保险以及女性相关这样的一个话题。那上半时段的最后，我们其实关注到的是她今天啊刚刚进行完的一个讲座，其实也是说到了这个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啊，就是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怎么样来通过一个简单的一个保单啊，达到另外的一种保障这个夫妻双方各自利益的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关注到的，这是这个关于现代女性跟保险的一些话题。那咱们就趁热打铁接着往下说哈。那实际上首先要给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都说这个现代女性，特别是职场女性，她可能在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些跟其他人的共同点，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突出、比较特别的专属于女性的一些特点。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比较笼统，就是现代女性您觉得她面临哪些风险，特别是职场女性？对，因为有风险才会有我们保单存在的地方，哪里有风险哪里有保险，对不对啊？ 对，实际上就保险是跟人相关嘛。 嗯， 女性呢，就是当然她的功能多， 嗯， 对，她的发生风险概率就多。 是， 而且职场女性就是实际上她面临了很多压力，跟男性一样在职场竞争， 嗯， 压力加班 并不少。嗯， 对，男性可能还好，就是抒发起来比较容易，而女性呢，这就说到《黄帝内经》里面说的肝经了嘛。 啊， 对，这个就我很喜欢徐老师的这个《黄帝内经》， 好的， 经常听。所以在肝经上面呢，就重要一些器官，比如说乳腺， 嗯， 比如说这个在子宫这一堂线上， 嗯 嗯, 嗯， 所以呢，压力会沉积在这里， 对， 时间长了，慢慢，它问题就会出来， 没错。 那所以说，女性呢，癌症发病率其实主要是在这两方面。 明白 啊。啊，宫颈啊，那个乳腺啊，实际上这个概率非常非常高。那这块的话其实是女性更多的，包括甲状腺，实际上其实从我们实际数据啊， 嗯， 2015年开始，我们在实际理赔过程中，甲状腺癌已经占到了60%左右。 这么高啊？ 非常高。 嗯， 就是它不致命啊，但是呢它的发病率非常高，而多数是女性。 而我在协和医院跟他们的 B 超科的大夫聊天啊，他说现在在协和做 B 超，基本上50%是有甲状腺结节， 哦， 而这里面有70%是女性，所以这一问题已经日益爆出来了。 嗯， 所以甲状腺、乳腺和宫颈的这个理赔数据近几年是非常高的。 嗯， 所以女性在保护自己方面，一方面是说从我们角度来讲，更多的去筛查、去检查， 嗯， 经一年做一次相关的检查， 是 那排查是小问题。另外一方面，如果没排查到，保险是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女性这块还是比较关注。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就是哪里有风险，哪里有保险啊。 嗯， 既然说到了这么多这个跟女性特有的一些，或者说女性相对来说更为突出的一些问题的话， 嗯， 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保险公司推出这个专门的这个女性的保险产品。 嗯， 那在这些产品当中，肯定我觉得也是良莠不齐的。那比如说在这些跟女性相关的保险产品当中，你觉得有哪些靠谱的一些保险的类型呢？ 其实在这里面，男性跟女性我倒是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没有特别大差异。 其实在保险上，就是核心里面，只是说它在市场宣传上更倾向，比如说多增加一些女性的这个特殊的一些病种， 一些保障啊， 一些保障进去。那实际上呢，就是从我们角度来看，那个是一个针对一个客户群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对。 嗯， 但是我是觉得女性来讲，其实医疗方面、重疾方面还有养老方面都要去考量的。 嗯， 市场上都还是挺多产品的，比如说像国内很多公司他们做的就是康乃馨啊，卖了很多年啊，这些产品也都 OK 啊。 就听这名字都就是跟女性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既然你说到，比如说，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领域，可能作为男性和女性他们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没有说专门有这样的一个类型是为女性服务的或者什么的。 嗯。 但咱们回到女性本身，就是说，比如说不同的人群啊，在女性当中不同的人群，咱们就拿一个年龄来说事儿哈。20多岁、30岁这样的一个女性啊，50多岁的这样一个女性，我觉得这两者在买保险的时候，应该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吧。 是的， 嗯， 这是如果说是从年龄角度来讲，肯定是有区别的。 对呀， 30多岁是上升期啊，孩子啊，老公啊，就是孩子也小，工作压力比较大， 嗯， 他可能考虑的是不光是除了自己的医疗， 嗯， 疾病啊，重疾，那可能还要考虑的一些寿险，是年轻女性要考虑的， 嗯， 而50来岁的人呢，实际上他更多要考虑养老，长期的看护。就长期的看护，比如说我上了80、90岁，那谁来看护我？这笔长期的看护费用，他需要考虑这些类型的保险了。 嗯， 对，不同年龄还是有差别的。 是， 嗯， 那我下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就是说有一些相对来说在女性这儿比较突出的一些，或者说它占的比例比较大的一些疾病， 嗯， 比如说你刚提到这个乳腺， 嗯， 包括宫颈这样的一些方面的疾病， 对， 那这些疾病一旦赔付之后，以后是不是还有可能，比如说续保？ 是这样，一旦重大疾病理赔了， 嗯， 他再投保，任何保险公司都是 不会接的。 所以说，现在因为这种问题，原来是就是像恶性肿瘤啊，像宫颈啊， 嗯， 就是直接要人命了。但随着现在医疗水平的提高， 是 它变成一个长期慢性病。 嗯， 对。所以呢，现在保险公司也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就是市场现在很多啊，就是可以一次理赔之后不再交保费了，之后您再得一次再赔第二次，嗯，所以就相当于对那些已经得病的人那就不能买了，对吧？ 嗯。 可是呢，你要买了这种二次理赔或者三次理赔的产品， 嗯， 那你相当于有三次大病的这样子的一个保护。 哦，有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产品。 对。 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产品跟之前我们所理解到的那些就是常规那些产品相比较而言，是在投保的初期这个保费交的更多一点，还是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手续？ 当然了，保险公司相当于赔了三次嘛。 对啊， 他三次的风险保额都要加进去，所以相对会比一次的要贵一些。 贵多少呢？大概？ 贵30%。 30%？ 对，20%-30%不等。 嗯， 对，根据它产品的类型。 那其实关于这样的一款产品，因为你想，就是每个人肯定都不愿意自己得病， 嗯， 那能得一次大病，相对来说对一个人来说已经是，可能他觉得可能机会很渺茫， 嗯嗯，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款保险，就是能够保你三次这样一款保险， 那平时比如说购买的人会多吗？或者咨询的人会多吗？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跟医生了解过，当你得了一次重疾的时候，实际上你的身体的免疫力各方面是下降的。 对， 所以你再得另外一种疾病的可能性要比正常人高。 是， 对，所以说就是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跟客户来沟通，那你买了一次重疾，实际上有些问题治愈之后，你就失去了再投保的资格。 对， 就是你没资格，甭管你有多少钱，你没资格了。但而你现在买两次或者三次的话，你相当于三次保险一个保障。 嗯， 因为我们自己实际理赔的一个小孩，他在8岁的时候买了一个重疾险，那时候只能赔一次的。 嗯， 他实际上在 ICU 里面有48小时的深度昏迷。大家如果看很多条款里面，深度昏迷是重疾里的一种。 嗯， 那因为他胰脑膜炎住院的，当我们把这个就是按照深度昏迷赔付给他的时候，这个孩子一个星期之后从 ICU 里出来，经过1年2年，现在已经正常了。 嗯， 可是他已经失去了再投保任何大重疾险的可能。 就在那么小的一个年纪就已经 失去资格了。 哦， 所以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那时候在3年前是没有二次给付的这种产品的。 嗯， 因为那时候认为啊，得了重大疾病就是生命就 over 了。 嗯， 但现在实际上，重大疾病是一个长期慢性病，或者说是一个支付很高，对于家里面影响很大的。 嗯，但这是能控制住的。 是的，是的。所以说，给了大家一个机会，就是他除了第一次理赔之后，第二次、第三次还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并且呢，当你第一次理赔以后，后面就不用再交保费了。比如说一年交3万块钱，举例，那你应该交20年，那第二年生病了。在我们赔付了比如50万或者80万之后，18年的保费您就不需要再交了。 哦， 对，如果再得一次重疾，我们再把这个保额赔付给客户。所以就是因为毕竟出险之后，他的资金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以后不用交保费了，还是对他是保障的。 嗯， 对。 那这样的一款，比如说能够三次赔付的重疾险， 嗯， 我比如说我买了一款重疾险， 嗯， 我可不可以在我第一次赔付之后转成这个？不行， 不可以， 不可以。 其实这样就保险公司有一个叫逆选择。 嗯， 其实我们相当于1万个人，我们不知道谁会出险，我们都正常去承保下来。 嗯， 但是如果这一个人已经出险了，他继续他就不可以再投保了。 啊、哦，那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普通的这个只是一次赔付的重疾险。 嗯， 但是我买了之后我很好。 嗯， 那突然我又知道了有这个三次赔付的， 嗯、 我能不能在那个时候把我的购买的这个重疾险转成三次赔付的？ 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这个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也是我们给客户的一个服务，我们叫周年检视。 啊。 我们每年会根据客户的状况进行一个评估。 嗯。 之后呢，为他提供新的方案。那至于他选不选择是他的决定，也会根据他的身体状况， 嗯， 新的产品。举例啊，我大概10几年前，快20年了，我原来买过一款重疾险。 嗯。 那时候重疾险是10种重大疾病。那恶性肿瘤是含在里面，而原位癌是没有的。嗯、那 原位癌哈， 原位癌是没有的。嗯、那我的一个客户也是10几年前买一个产品，在另外一家公司。当时他得了是脑良性肿瘤。 嗯。 而那个时候的重大疾病里，10种重大疾病里是不含脑良性肿瘤的。 嗯。 而现在的条款里都含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条款的话，实际上是要根据病种慢慢要增加和调整的，所以基本上你要每年调整有点太频繁了。 嗯， 3年或5年要调整一次， 是可以的，是允许的， 是允许的。包括你看我的客户有一个大的客户，他生孩子，生了第一个孩子，生第二个孩子，完了呢，前两天告诉我他怀了老3。 哎呦，那恭喜他啊！ 恭喜他。所以呢，那举例像这样的状况，他因为他的状况发生了变化。 嗯， 对。包括他又说我要移民，啊，这个系数又增加了，而且中间他跟老先生还离过一次婚， 嗯， 叫被离婚，因为他买房子 ，OK， 嗯 啊，现在那非常复杂，那他的保单设计又不一样了，又不一样， 啊、 所以说我们会根据客户，你新的变化会给你设计新的方案， 嗯， 对。 明白了。 嗯，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聊到了一个重点，就是有这样的一款重疾险，它是可以有三次赔付的。 是。 那我就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聊到是跟女性跟保险有关的话题， 嗯、 那对于女性这样的一个 群体来说， 嗯， 那还有没有专属于他们的一些重疾险或者这样的一些大病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是有的。 嗯， 其实女性跟男性是有差别的。 对啊， 对于女性来讲呢，她比较保相对会保守，她对于自己的健康也更关注。 嗯， 比如说小的问题，她经常会去医院看一下呀。 嗯嗯嗯。 而男性哎没事儿，发烧了就吃两杯药，喝杯白开水就好了， 嗯、 对、 嗯。 所以她扛着。所以男人一旦发现的时候都是大问题， 嗯， 而女性呢是可以就是随着她小问题去查，会查出小问题的， 嗯， 所以我建议女性买的是那种轻症豁免的保单。 轻症豁免的保单， 对， 嗯，怎么讲？ 其实在保险的赔付里面，轻症和重症是有级别差别，一说轻症就不是那么严重， 嗯， 不是那么严重叫轻症， 对， 那 症状相对来说轻一点 啊，对对对对对，那重症的就不一样。那比如说有一个举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就是宫颈癌， 嗯 ，CIN 的37的这样的一个客户， 嗯， 那他不属于重症，那实际上在门诊的一个手术花一两万块钱都能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 嗯， 那他就属于轻症。那当他理赔之后，他后面的保费就不用交了，继续拥有保障。那实际上这是对女性的一个保护。 嗯， 对，轻症豁免，就轻症就可以豁免后面的保费。 明白了。 对，而男性的话呢，因为查出来都是大问题，轻症很难被查到，或者他比较在意的。 嗯， 那如果不是很在意的标准的这些男性的话，他我会建议男性客户买那种两次赔付的重大疾病。 嗯嗯嗯。 而女性买那种轻症豁免的那个重疾。 明白了。那就是你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轻症豁免，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针对于女性这样的一个群体的。 相对来说，对。 那他对于这个投保人有什么要求呢？就是这个保险的受益人他有什么要求呢？年龄啊，各方面有没有？ 现在基本上就是健康的客户，现在我就是唯一的标准就是健康体。 啊、 你是健康的。 年龄都无所谓。 年龄现在呢是可以放到60岁。 啊、 对。 明白了。那比如说像刚才说到的这个轻症豁免的这样的一个保单，男性也可以购买吧？ 也可以购买， 也是可以 购买。也可以 购买。 对，所以你刚才说女性的是倾向， 啊， 大比例的倾向。 明白了，明白了。 嗯， 那继续来说哈，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在很多这个职场女性，包括在家里边这个女性，都是一个家庭的好帮手啊。 嗯、 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这个老公在外边挣了钱也好，老婆自己挣了钱也好啊，都交给这个太太来打理。 嗯， 啊，太太是理财的高手，理财的能手。那通过保险产品来理财也是现在很多人在用的一个方法、 嗯、 但是我们知道保险属于长期的一个投资， 对， 那随着比如说纸币贬值，那保险能不能达到一个理财的目的呢？ 保险是从长期看， 嗯， 其实就像那个就是它像一个雪地，那要够长要够有雪你才能把这雪球滚得很大、 嗯、是， 那保险也是它有复利的价值，就世上最大的发现就是复利嘛， 嗯， 那3年或5年它复利效用不太大的，你可以自己画一个年复利3%的这样一个曲线图，基本上到在19年它那翘尾效应就出来了。 翘尾效应， 对，它是一个不是一个平滑的上升曲线、 啊、 是一个到了19年的时候会直线上升的这么一个曲线，保险就是具有复利效应的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 嗯 嗯，所以你要，所以多数因为它有这样的特性啊，所以很多人用在传承，用在给孩子教育金，用在这个上面 啊，这是一款通过保险来理财的产品。 是的是的是的 啊，明白了、嗯、那我接着往下问哈、啊、 嗯， 刚才咱们在一开始也说到了，就是其实我们讲到包括父母给自己的子女啊，通过这样的一个保单来保障他们在这个婚后如果说出现问题了之后， 嗯， 啊怎么样来保护他们。我们也提到了一个方式啊，就是可能现在也是很多人非常热衷于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方式，叫夫妻互保。 嗯嗯， 这个话题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没有涉及，我觉得今天可以简单的来说一下什么叫夫妻互保啊，就说一下这个概念吧。 相当于就是 嗯， 叫双方豁免。 双方豁免，嗯，刚才说了一个轻症豁免，现在有一个叫双方豁免，什么意思呢？ 对，实际上，比如说，老婆为投保人， 嗯， 那老公为被保险人。如果老婆发生风险的时候，她、 嗯、 老公就不需要交这份保费了， 嗯， 叫豁免保费了， 嗯。 那实际上，双方豁免就是都加上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老婆给老公买，老公给老婆买， 是的 啊、老就是他们就是这跟绕口令一样啊。其中一方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了， 但这个保单依旧有效，另外一方不用再给他交钱。 是的。 啊，这样的一种方式，它是只针对夫妻吗？还是说？ 因为保险里面是要保险利益的， 嗯， 是要有保险利益才可以实现的。所以说，夫妻双方也可以，我对我的父母也可以，我对我的孩子也可以。 啊，都牵扯到一个这个豁免。 对，就是一个豁免功能，就只是豁免功能加在哪个谁的产品里面而已。 哦，那这样的一个豁免功能，比如说我们加的任意一份保单里面， 嗯， 那实际上比如在一开始的这前期的这个保费的交付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变化？ 些许会增加，比如每年增加个几百块钱，仅此而已。 那实际上我觉得相当划算。那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能够豁免，当然我不希望自己出事了，但如果我出事了，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家人一样能够享受到保险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赔付。 对， 那我觉得应该每个人都会选择这样的一个豁免的条款加进去。那还有人会选择不加豁免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吗？ 有。 为什么呢？ 有些产品里面就是锁定有豁免功能， 嗯， 有些产品里面是这个豁免功能是可选项， 嗯， 对。 那有没有哪些保险他就说这款保单不能加豁免？ 没有，这样没有。对， 那即便是可选项，我觉得也不会有人不加吧，因为我想不到什么理由不加豁免这样的一个条款。 所以说，浩洋，你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先生。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有利无弊的这样的一个。 没错、嗯。实际上，豁免功能就是提供给家里的经济支柱。如果说所谓双方互保，说明两个人收入差不多，他会选择双方互保。还有多数是男性收入比较高，女性在家里照顾家人和孩子。那这个先生就给一家人买保险的时候，他一定为投保人，并且给太太的产品也要有豁免，给孩子、给父母都要加豁免功能，因为他出现的事情之后，另外那些人是没有能力支付保费的。 对。那如果说对方是有能力支付保费的呢，这个豁免功能 就变成互保豁免了。 也是可以豁免的， 也是可以豁免的，对。 哦，好吧，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益的。 对。 嗯，那再问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是女性保险和家庭保险要不要分开来买？ 女性保险和家庭保险这个问题， 对，就是比如说这个可能会有一个综合的保单，这个保单当中就包含了可能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轻重豁免或者说什么的。那也，我们是要买这样一个综合的保单呢，还是说我们一份一份的都要买？ 根据需求。比如说，这个女性是单身， 嗯， 她可能只照顾到自己的疾病啊、意外、医疗啊这样的问题。但这个女性呢，她结婚了，在家庭中呢又负担着一定，两个人都工作，负担一定的家庭的一个责任。那不但买自己的女性保险，还要一定家庭责任的这样子的一个保单，包括对于父母。所以根据他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他这两个来匹配的。 嗯，明白了。那节目时间所剩不多，咱们赶紧跟大家说到一个案例哈。 嗯。 简单来说，听众李阿姨今年55岁，退休工人，就想问问您，她这个年纪还能不能买大病保险？如果不能买大病保险，她这个年龄还有什么能够通过保险来保障自己的方法？ 啊，这是最近那个中年流感之后， 对，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啊， 很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上了岁数的人，上了岁数的人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想买这个份保险，但实际上他的可投保资格就不是那么好了， 是的， 因为多数他的身体不是那么 OK， 嗯， 对他们都是可以买大病保险的， 都是可以买的，55岁这个年龄是可以买的， 是可以买的， 嗯， 只是说只要他身体是健康的，有相对的支付能力就 OK 了， 就 OK， 对。 好的，非常感谢您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了这么多跟女性有关的话题。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浩洋，代表编辑文杰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号1073，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